北极圈里的孤单，当爱的人才明白，当世界太多的精彩，不想再置身事外。我想耍赖，让爱晒阳光，灌溉乌云走开，更孤单 say goodbye， 从此不再当个寂寞。这个